中心隔离医学观察。体育消息，英超联赛利物浦零比一不敌班尼，近四年来首次在主场联赛赛事输波。红军今场占尽优势，今季首次正选的奥力治上半场单刀仲未弹出，两队半场赛和零比零。换边之后，利物浦换入沙拿和费明奴加强攻势，但是攻门全部被金将神勇的班尼门将普比救出。红军完场之前七分钟，更加因为门将艾利神禁区侵犯对手，输十二码。班尼凭住艾殊利班尼斯主射得手，取得全场唯一入球。利物浦赛后以19战得34分排第四，落后榜首的曼联6分，全取3分的班尼18战有19分升上第16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3.52， 瑞士法郎 0.886， 加元 1.264， 人民币 6.465，英镑对美元 1.373， 欧元对美元 1.217， 澳元对美元 0.7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557 点，跌19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69.36 美元，卖出 1,870.11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云雨带正是覆盖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同时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呈祥道去观塘近大埔道咧，分别有坏车同埋交通意外，慢线就有坏车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近住大埔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喺长沙湾天主教坟场对出噶。咁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啦，慢线有坏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长沙湾天主教坟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朗天路上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天寒地冻，问世间除了暖气和羽绒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给到温暖我呢？ 阿彪，不紧要，救星到了。 哇，为什么这么光的？你不是杜文伟？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 逢星期四仲有新环节 ，call call 好朋友，杜文慧同兰子会打俾演艺界嘅好朋友。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都系你嘅好朋友。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鼠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2020头半年网购口罩骗案一共2292宗，涉款7022万。 消委会测试消毒酒精六款含甲醇，逾八成浓度或容量不足。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見更多元。 千禧年代，葉冠霖。 嚟到星期五啦，歡迎大家喺早上呢個時候咧，繼續收聽收睇《千禧年代》節目。今日嘅主持有葉冠霖，同大家繼續講下疫症嘅情況先。尋日嘅數字啊，新增咗70宗嘅確診，63宗係本地，16宗係源頭不明嘅。咁講翻嗰度60多宗嘅新症裏邊啦，咁當中有好一部分咧都係嚟自翻咧油尖旺區嗰度，31宗咧都嚟自油尖旺區嘅。再數落去咧，包括有14個患者咧係處於咧就係佐敦個指定區域嘅。咁大家都知道啦，之前有。佐敦啦，深水埗都劃咗啲指定區域咧，就要做檢測嘅，有啲唔同嘅標準去到做嘅。咁而家就話最新有成31宗嚟自油尖旺，14個咧就嚟自佐敦嘅指定區域噶。今朝早睇明報咧，就見到佢頭版就引述咗消息，就咁講嘅。佢哋就話政府而家都部署緊咧，係咪引用上個月已經修訂咗嘅第599章 J 嘅規例？咁就話短期內諗緊係咪需要圍封油麻地嘅指定檢測區咧，做一個咧就叫做留在原處所嘅。檢測令即係點咧？到時就會出動咧，就唔同部門同埋紀律部隊過千人手咧，就協助做呢個安排。會就會喺咧嗰個大廈門口駐守，同埋逐家逐户拍門咧，所謂洗樓噶。咁希望咧就係喺下個禮拜之前就能夠完成，盡量將對居民嘅影響減到最低。咁喺圍封嘅期間咧，就係冇陰性檢測證明咧，就唔能夠離開嘅。不過講清楚啊，呢個都係明報引述消息所講啊，即係可能有需要進一步嘅行動。不過呢個都係冇一個官方嘅公佈嘅。明報就話。據他們了解呢，現在政府部署緊這件事，不過講到話做到強制檢測之後，都可能要某程度嘅禁足先至幫到手。好多專家之前都咁講嘅，係咪需要強制檢測之外，再做多啲嘢咧？譬如去到圍封呢一步咧，今朝都係討論下嘅。電話繼續會係1872311。另外疫苗嗰度啦，就見到科學委員會啦，政府嗰度就有兩個科學委員會都係衞生防護中心以下嘅，就講到疫苗嗰度，咁有啲建議嘅。打嘅次序點咧？首先就話俾咗安老院舍長者同職員打先，跟住咧就到醫護同埋年滿60歲嘅人士排第三咧，就16至59歲有長期健康問題嘅次序咁排啦。打邊只咧？咁而家個委員會就建議，不如首先聚焦翻就係 BioNTech 同埋牛津阿斯利康嗰兩隻先嘅。科興嗰度因為未有詳細數據，等埋嗰個第三期全盤數據咧，先至會再去研究嘅。咁呢啲係新嘅消息。打嚟傾下，1872311，1872311。好，揾翻專家傾先。電話旁邊請嚟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一齊傾下噶。早晨，梁醫生。 早晨，醫生。 係啊，不如講下油尖旺嘅情況先。見到有成31宗都嚟自油尖旺嘅，尋日比例都高喎。你點睇嘅情況咧？ 其實而家我哋差唔多日日都有成接近一半嘅個案又嚟自嗰個油尖旺區咧。入面漸漸咧，就係喺個指定區域外邊嘅個案咧，就開始多過嗰個指定區域入面啦。 嗯， 咁就其實就其實可能真係喺個策略上，政府係要諗諗嘅。因為點解嗱？因為你始終咧，我哋而家咁嘅檢測嘅政策咧，由於個檢測有一個長嘅潛伏期，咁喺嗰個市民入面咧，其實你就算留喺屋企咧。你都會有屋企入面內部嘅一啲嘅交叉感染啦。如果啲渠有問題咧，你又透過啲喉入面可以互同互之間有一個感染啦。咁你就算係封咗層大廈，咁你大廈入面內部有人接觸嘅，或者有啲人你都係話要出去買嘢啊，同埋啲咩嗰陣時候咧，佢仍然咧係有機會有啲交叉嘅傳播啦。咁其實喺咁嘅情形入面咧。你係無限期咁係將嗰個潛伏期可以一個傳一個咁拖長咧，其實就話咁嘅政策根本上就即係話你喺理論上，其實你係唔會真係做到清零。做到清零其實主要都係靠咩咧？係靠嗰啲本身你能夠動員到嗰個區內入邊嘅市民咧，譬如話你喺檢測完之後。或者重複檢測完之後咧，你就算見到有病徵咧，你都要盡早去重新檢測啦。 嗯， 同埋亦都要趁呢個機會咧，係睇下點樣改善一啲環境嘅衞生啊，同埋睇睇啲渠嗰啲有冇問題。如果能夠動員到個社區內部咧入邊嘅力量咧，就好過淨係單靠政府某啲部門咧，因為你始終咧佢分散嘅力量都有限。咁你實際上我哋點解要做呢啲區域性嘅嘢咧？就因為呢個病情咧，就始終係就算香港咁細地方咧，佢都係好唔平均嘅。 咁我哋係喺啲比較嚴重嘅區域度咧，你係早啲去介入咧，動員到嗰度嘅社區咧，希望加快嗰、那個即係話啲傳播鏈嘅斬斷啫。你係咪真係做到清零咧？都係一定要靠成個社區噶啦。 嗯， 因為如果你成個社區、成個香港入邊，你清唔到零嘅，始終啲人係會走出走入呢啲區域咧，其實都係冇乜意思嘅。 嗯， 所以其實如果我哋係嘥太多精力咁嚟，你淨係處理一個框框。嗰、那個框框入面就算清到零，第日你又唔知點，而其他地方你俾佢不斷咁著火嘅，其實冇咩意思。咁、 嗯、 其實就應該係要話係盡快咧，係處理一啲譬如話油尖旺其他嘅地區，究竟你需唔需要擴展而家指定區域咧？需唔需要喺個比較油尖旺另一邊係加多一個指定區域，令到喺個區內嘅人咧，起碼都容易係接觸到呢啲檢測，就算嗰層樓有冇被指定做強制檢測都好咧。咁、 嗯、 其實呢啲可能要考慮咧，因為你純粹係喺嗰度過案啦，因為嗰度其實個檢測量就算冇指定嘅，係規定你檢測嘅，其實好多都冇指定嘅，但係實際上檢測嘅人數咧係遠超你指定要檢測嘅人數嘅、 嗯。 其實嗰個動員嗰個區內嘅居民呢樣嘢咧，其實已經做到㗎啦。你再去做啲圍封啊，同埋嗰啲其實入面嘅就可能係將你寶貴嘅資源入面咧，係即係話用喺一啲譬如話個成本效益開始低嘅地方咧。其實呢樣嘢我哋又係要去睇睇嘅。 咁即係聽你咁講，你覺得圍封唔值得做係咪呢下？ 你而家先圍封其實冇乜意思嘅，其實要驗嘅人大部分驗咗啦。其實嗱、 嗯， 你走漏一兩個，即係話咧喺呢度入邊咧，其實對個整體香港嘅傳播咧係少嘅。但如果你撲得識油尖旺其他地區嗰個傳播咧，你對整體嗰個傳播功效入邊咧就會大好多。因為我哋人你永遠只係只見到樹木，見唔到森林嘅，咁你點可以救熄嗰個就只一場嘅？譬如話你個大火咧。 嗯，咁但係如果真係做圍封啦，要大家驗到有陰性先俾離開啦，咁對居民會唔會帶嚟啲咩影響咧？譬如感染風險，頭先你講嗰度有環境污染 嘅。嗰、那個我諗佢係主要做執法嘅啫，即係話希望透過執法係增強嗰、那個譬如話嗰個依從性咁解啦。如果佢考慮咧。是有需要做咧，其實是做一次半次或者做某啲嘅地方，其實入邊咧係咪真係需要咁大規模成個區咁樣咧？其實佢可以考慮，因為呢啲都係做一個所謂示範作用嘅啫、 嗯。 你始終呢啲咁嘅執法咧，都係一個示範。正如法庭判案都係其實某啲嘅判咁，佢都係一個示範作用。你又唔係話全部都所有嘢都要全部係做曬咁，然後先起到個示範作用。 嗯，不過頭先你講啦，動員區裏面做好清潔嗰啲可能更為重要啦。咁但係成日又話油尖旺區好多舊樓、好多劏房，啲渠死症嚟嘅，有啲專家講到好難短期內搞到 嘅。死症係死症啦，要做到嗰啲就做啦。 嗯， 做唔到嗰啲地方咧，最得閒度都係提醒咗啲居民咧。是有事嗰時咧，第一時間檢測咧，就唔好首先喺屋企內惹到成家人都中、 嗯。 因為如果你唔係成家人都中嗰時候咧，其實對嗰個成座樓宇嘅風險都相對減低。我哋今次都好多所謂疫下咧，好多時初時爆發咧，都係譬如話係喺屋企度咧，係有個病人入到去咧，可能係遲咗去檢測，跟住咧就喺屋企度已經惹開曬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咧。你做到幾多做幾多，能夠修補嘅修補，起碼嗰啲地方知道啲渠有問題嗰陣時候咧，佢哋都要小心。譬如啲 U 型嘅隔水位冇咧，咁你冇辦法啦，可能要加啲清潔劑咧，廁所或者其他地方。第二樣嘢就係小心嗰啲，即係話唔好閂埋門開抽氣扇啦。咁嗰啲咧可能係要睇嘅，但係呢個問題咧，其實就話長遠個劏房問題咧，其實政府都係拖咁多年咧，其實都係要睇佢點解決。同埋好多舊樓咧，其實失修咧，有啲咧係因為失修嘅，譬如話有啲係因為係一啲改嘅改裝啊，嗰啲咧亦都可以，譬如話有啲可能係短期工程可以改善到嘅，亦都做到幾多應該做幾多咯。 嗯，不過頭先你講啦，盡量早啲驗啦。咁但我見有啲個案，譬如有個尼泊爾裔嘅人啦，咁佢就話之前都跟足。政府講有去睇醫生啊，有去驗啊，驗咗兩次都陰性添，結果最後又話翻陽性，就讓人關注而家啲檢測準唔準嘅問題。你又點睇咧，梁醫生？ 嗱，我諗一個嘅偶然個案咧，其實就係常見嘅，就算醫院都會間中會見到。點解咧？呢、這個病咧係如果你未有病徵嘅，就因為佢潛伏期可能好長。 嗯， 如果你有病徵嘅話咧， 就因為我哋嗰個呼吸道嗰個感染咧，個採樣係困難嘅。有陣時個病毒咧，可能只係集中喺某啲地方度咧，顯然喺某啲時間咧，譬如佢有一定嘅時間，佢出現咗一段時間，有陣時個上呼吸道嘅病毒又可能會減低嘅。喺咁嘅情形咧，你就唔係話有次次驗咧都一定係中嘅。我哋喺醫院度，譬如話你見到嗰啲咧。佢可能個整體嗰個嘅敏感度咧，都可能七成左右到啦。咁間中有啲病人咧，可能咧係驗極都驗唔到嘅，而係到最後咧，可能係要用一啲譬如話係掃描 X 光啊，或者電腦掃描啊，知道佢有肺炎啦，病徵好明顯，嗰、那個抗體入面咧，亦都係轉咗啦。譬如話由陰轉陽啦，然後你然後跟住可以咧，譬如話係用咁嘅方法嚟確診都有。不今次個個案有啲特殊咧，就係話如果佢成家人都出現呢啲咁嘅陰轉陽嘅問題咧，呢種咁嘅群集性咧，就係比較係特殊。尤其是如果佢喺同一個中心驗咧，係有個咁嘅問題咧，佢一定係可能要全流程去睇下咧，由個採樣度啦，至到佢實驗室入邊嗰啲，究竟佢係冇將嗰啲混樣測試啊、混樣測試嗰陣有幾多咧，中間嘅程序有冇問題而令到個敏感度有問題咧？嗰啲可能而家就係衛生署咧，係會連同其他嘅專家去睇睇。我諗呢樣嘢就比較穩妥啲，因為如果呢樣嘢有問題咧，可能就會嘥咗好多人嘅功夫啦。咁就變咗你市民又喺度就驗完啦。咁大家都做，始終都係希望能夠做到幾好就做到幾好啦。如果你嗰個因為有某啲原因令到個敏感度係降低咗咯。呢樣嘢就可能係嗰個唔符合個公眾嘅期望嘅。 嗯，好，另外再長遠啲諗，就成日話打疫苗啦。咁而家見到衛生防護中心下啲科學委員會就初步建議，不如都係聚焦翻 BioNTech、復星同埋牛津阿斯利康嘅疫苗先。咁就未有第三期完整報告嘅科興疫苗就未諗住啊。點睇呢個決定呢？ 嗱，我諗而家所有嘅報告咧，其實都係片面嘅啦。就算你係用緊嘅，譬如話我哋啲核酸嘅疫苗又好啦，或者係嘅牛津嗰啲疫苗都好咧，中間有啲數據咧都係唔係話太齊整嘅。只不過咧，就因為即係話喺個全球嘅緊急使用度咧，好多地方都係會將嗰、那個即係話係嗰個使用咧，用一個緊急使用嗰時候咧，佢未必真係需要佢一個好全盤嘅數據。咁但係當然咧，有啲係未能夠提交一啲。佢哋自己嘅研究到到呢個階段嘅數據嗰陣時候咧，咁佢就一定，譬如話你都係要等啦，等到佢哋有數據嗰陣時候，然後你先至再去睇嘅啫。因為你未有數據，你好難即係話分析咧。同埋始終咧，到我哋打之前咧，其實都真係想睇下喺全球咧一啲比較即係話係首先引用呢啲疫苗嘅地方咧，能夠打曬即係話佢哋第一同埋第二針。睇睇入面嗰個副作用，同埋睇睇入面嗰個有機會去睇睇入面嗰個臨現場嘅成效。因為如果你睇翻以色列嘅入面嗰個數據嚟講咧，就算係講緊即係話係嗰啲核酸疫苗咧，喺嗰度使用咧就係輝，即係佢當地係輝瑞嗰只咧，即係我哋復星嗰只咧。其實實際上嘅似乎嗰個係打完之後都佢哋再做檢測入面咧。都仍然係有唔少人受感染，不過呢個當然係好多都係第一劑打完嘅啫，第二劑咧就有少部分係打完第二劑嘅。咁其實入邊咧，因為個研究出嚟做個數據咧係一定嘅局限嘅。一來咧就話個人數唔係話真係多，對啲罕有啲嘅副作用咧，我哋冇得睇得咁清楚啦。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咧，好多時候要睇你係當時佢係點樣檢測嗰啲嘅人。同埋究竟佢嗰度地方嗰啲檢測係咪容易攞到咧？有時到地方咧出嚟個數據咧未必能夠直接比較，所以咧其實如果我哋係真係使用嗰陣時候咧，就係可能係盡量睇睇其他地方已經使用咗經驗，因為我哋嘅疫苗可能都係話佢有機會月尾先嚟到嘅，咁大家喺呢個階段咧，可能都係等等，即係話遲一啲，即係話係嗰個科學委員會攞曬啲數據嗰陣時候。然後再俾大家一個比較詳細的建議，喺呢個階段咧，好多嘅建議都係一個好初步，大家唔需要太緊張住嘅。 嗯，好啊，咁多謝曬阿梁志超醫生先同你傾到，多謝曬你啊，梁志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啊。咁講到就係、衛生防護中心下嘅科學委員會就建議聚焦翻喺 BioNTech、復星同埋阿斯利康個疫苗先。咁不過頭先講打一次序啦，咁而家嚇建議最先打咧都係安老。 院舍嘅長者同埋職員最先接種嘅。咁大家點睇？打嚟講啦，1872311，1872311。另外啦，講到喺油麻地佐敦嗰度啦，就而家明報見到今朝嘅頭版報道就話佢哋了解，可能都諗下喺區內係咪做圍封咁樣。就要啲人咧，就一定要有一個陰性嘅檢測證明咧，先至可以俾佢離開佢嗰棟大廈嘅。呢個安排你點睇？都係帶你一齊傾。點解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廟街商會主席陸興發又一齊傾下噶。早晨，陸興發。 係，早晨。 係啊，係你區裏邊都犀利喎。咁而家使唔使再做多啲嘢啊？你覺得點好啊？ 做多啲嘢啊？呢啲靠政府啦，我哋都冇得點樣搞噶啦。根本就係、是。災區嚟噶啦，係嘛？ 嗯。 啊，而家要搞嘅最緊要嗰啲南亞裔人士喺度唔好傾偈啊，除口罩啊，咁飲酒啊，嗰啲嗰扎人最犀利啫嚇，就係、 是。不過又聽有啲聽眾打上嚟，又唔係淨係某一種族嘅，好多有時其他人都有嘅，香港本地人都有咁樣嘅都。總之齊齊都唔好做呢啲嘢啦，大家都明白條線係點樣啦。但我想問下生意嗰度，你而家點啊？仲有冇生意啊？你嗰度？ 冇啦，一落千丈噶啦，边有啊？咁游客，建议我哋本身系游客区嚟嘅。 嗯。 咁你根本而家就机场啊，落客嗰啲系咪封晒啦？根本就冇噶啦，根本就系本土就系零丁个一两个咁，即系做嗰几百蚊都唔够食饭仔啦，系、嘛？ 咁而家你哋嗰啲系咪都喺埋嗰个检测区里边嘅？你哋本身都属于？你睇嚟系咯， 核心區， 咁所以更加會唔會因為咁樣更加少人嚟啲咧？ 直頭係冇啦，而家周圍都根本而家你隔唔好話我哋啦，你連買菜啊、菜販自己都唔開啊。 嗯， 佢因為佢核心區係新人啲街啊嘛，都係咁佢菜販自己都驚啊，唔好話乜嘢啦，係咪先？啱唔啱啊？咁啊，唔好話廟街啦，啊本土噶啦，都建議個個都。避一避啊，唔敢行埋嚟啊，系嘛？ 嗯。而家我见明报今日报道就话，佢哋收到消息啦，就了解就话，好似政府都谂紧系咪要短暂围封呢个油麻地个区？你点睇咧？如果真系咁做嘅话，有负阴性检测先俾离开啲大厦。 如果佢真系咁做嘅，梗系好啦。我觉得，你管死晒成扎人，冚唪唥。你根本就係話你圍封咗咁多個大廈，你堅持係要有嗰個陰性因子或者嗰、那個message， 你先至可以入去或者出入嘅，咁係好事嚟噶嘛？一次過做曬佢整啦，唔好搞到得閒整啲，真係又係慘噶嘛？大家都慘其實都。 嗯，咁唔係仲慘咩？嗰段時間圍封咗嘅時候， 你。长痛不如短痛啦、你一次过做，你话俾我听，你做，你做十日、二十日、三十日唔紧要噶，一次过做晒佢断尾咁咪断尾咯，系咪先？你冇办法噶，你而家蹲下，今日做啲，嗰日做啲，系咪先？最惨而家啲人咧，就系话我哋唔系针对南亚裔人，而家南亚裔人咧出事咧率咧就最高嘅，咁佢走又最多系佢，佢而家走咗嗰啲冚唪唥向北移啊！夜晚黑你睇唔到啦，我哋睇到啊，午夜逃亡， 点样向北移？ 一代代执嘢走吓，北移咪去深水埗咯。深水埗跟住落元朗咯，佢啲乡里喺嗰度嚟啊嘛，佢冇地方倾偈饮酒，佢又走落去嗰度倾，咁咪变咗传染性大啦。嗱，好简单，而家你呢班南亚裔落咗喺油麻地，好啦，佢自己又唔知唔识嘢啊，净系点样？哦，有事咯，佢见有人啊唔妥咯，就走啦。落咗深水埗啦，而家深水埗爆发啦，好啦，深水埗而家你围佢嘅，咁咪落元朗咯，元朗就去锦上路咯，即系咁北啊向住北边嗰边行啦，咁你根本就你自己应该政府系应该点做咧？ 不过好多专家都呼吁噶啦，就无论你咩种族都好啦，都系即系就唔好立乱搬啊，好惊即系惹开去啊，传染开去咁样。但我想问翻，作为相反啦，如果你话真系短暂咁样围封，你哋会唔会出现啲问题？你仲开唔开到档啊？还是唔开噶啦？到时因为区内原本都理论上嚟得你嗰度噶嘛。咁另外，如果真系嘅话，譬如你入货啊等等嗰啲，会唔会有问题啊？你嗰啲 而家基本上得嗰我哋估計得咗30% 人開檔啫嘛，其他人走咗，甚至都有啲離開咗噶啦嘛。因為早期喺四月份嘅時候爆發嘅時候，有啲喺七月份啊，經已係連個檔口啲貨都唔要抌咗佢，寧願出去跑，因為佢要交租噶嘛，佢要交倉租啊，交成噶嘛， 大佬佢要俾錢噶嘛，佢明知開唔到啦，佢不如連倉都唔要。即係我自己做過貨倉嘅。 嗯， 佢今日同你講，阿陸生，我仲有一個倉租，我唔交啦咁講。我唔交，唔交啦，冇辦法啦咁講。跟住佢就執埋啲嘢走得噶啦。佢冇責任噶嘛，佢冇合同噶嘛，合約噶嘛，係咪先？ 嗯， 佢交千零蚊租，咁點啊？好多走咗噶啦，有啲都，所以問題大唔大啊？唔係好大嘅咋，我覺得我一賠得唔得幾多俾你嘅，你不如索性嚇快快脆脆搞掂佢好過。我覺得快快脆脆搞掂佢，因為政府賠錢嗰啲方面咧，好似我哋呢啲就望都唔望，睇都唔睇嘅政府就係咪先？佢賠就賠啲大嘅集團啊，大鋪頭啊，我哋啲小販啊更加望都冇都望一眼嘅，所以痛痛快快 cut 咗佢，圍封佢。 Okay. 做好過， 係 咪先？我覺得 係 咁樣 咯。OK， 好，多謝先。陸興發傾到呢度先，多謝你。陸興發係廟街商會主席啊，核心嘅諗法就係長痛不如短痛啦。佢覺得可以做啲重啲嘅手段，希望快啲完咗區內嘅情況。咁打點睇？打嚟傾啊！電話繼續1872311，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泰晤士报》引述日本执政联盟高层报道，日本政府已经私底下得出结论，由于新型肺炎疫情，东京奥运将要取消。目前工作重点是确保东京取得2032年的奥运主办权。近期民調顯示，由於擔心運動員入境會導致病毒進一步傳播，大約八成日本民眾不希望在今年夏天舉辦東京奧運。報道說，在這個背景之下，日本政府正是尋求挽回面子的方法，並且引述消息人士說，沒人希望成為首位宣布無法在今年舉辦東京奧運的人，但是共識是要舉辦奧運實在太困難。日本首相菅義偉日前說，東京奧運將會為世界帶來希望和勇氣。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昨日接受共同社訪問的時候重申，目前沒有理由相信東京奧運不會在7月23日揭幕。欧盟领导人举行视像会议，讨论防疫措施。欧盟委员会建议定出疫情严重的热点，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在有关地区以非常高的速度传播，要求避免这些地区的非必要旅游。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洲的健康情况非常严重，出现变种病毒，感染人数增加。来自热点地区的人出发之前可能要接受病毒检测，抵埗之后亦都要隔离，但是强调各国不应该关闭边界，以确保单一市场运作，包括货物流动和跨境工人的出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前说，欧洲需要认真对待在英国出现的变种病毒，避免第三波疫情，又不排除关闭边界。又不排除关闭警戒，期望透过和欧盟内部的合作避免采取有关措施。回来本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新型肺炎个案仍然未清零，政府当然有责任，但市民很难个个都好听话，没有市民配合实施防疫措施的时候会很困难。陈肇始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又透露，本来获豁免检疫的机组人员将来抵港之后亦都要在指定酒店检疫14日。他说因应全球疫情严重，出现多种变种病毒，要收紧豁免检疫安排，向机组人员表示不好意思。陈肇始形容每波疫情的经验都令到政府改善防疫策略，但是承认某些措施可以思考得更周详。被问到是否有能力继续带领团队抗疫，以及有建制派要求换人做局长， 陳肇始笑言建制派或者會有不同意見，他會繼續聆聽和改善。屯門山景村景樂樓一名58歲男清潔工人午夜12點多工作期間，懷疑從垃圾槽意外墮下至地面，身體多處受傷，昏迷送院，其後證實不治，警方將案件列作工業意外。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55，瑞士法郎0.886，加元1.265，人民幣6.465，英磅對美元1.373，歐元對美元1.217，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2。日經平均指數報28,639，跌11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7.51，賣出1,868.23。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同温暖，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微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温暖，星期日風勢較大，天氣轉涼，隨後幾日早晚持續清涼。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受火警影响啊，朗天路嘅支路啦，去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咧，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因为朗天路嘅支路咧去元朗公路可以有两边，一边就去到屯门啦，一个方向就去到上水嘅。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咗去屯门方向噶，咁啊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再重复多次位置，朗天路支路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咧，就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受火警影响，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支路上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就挤塞。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咁近住大埔道咧慢线有坏车，快线就有交通意外。咁大约喺五分钟前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慢线嘅坏车咧仲喺度噶。咁所以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在长沙环天主教坟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接近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海洋公园发展方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旧有那种模式要给498元入去，然后呢尽量在那个时间里面走人成个月，这个未必是最好的消闲方式。你都考虑到后疫情全球旅游形式都可能会转变，那我们都希望带给市民一个更好的消闲地区。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从一般学府进入特殊学校，佢有咩领悟？ 一班里面咧，就会有教学嘅人员啦，我哋有治疗师啊、护士啊、社监啊，我哋等等咧，系一齐去开会嘅。按个别嘅学生，佢哋唔同嘅情况咧，我哋就会商议佢嘅学习嘅进度啊、学习嘅内容啊等等咯。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香港西区扶轮社康智神辉学校邱信怡校长。 2021年1月22日，本港新增70宗确诊，16宗源头不明。 马加烈有护士初步确诊，共用空间彻底清洁消毒。 委员会建议聚焦复星、BioNTech 及阿斯利康疫苗。 伊拉克巴格达自杀式炸弹袭击，最少32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繼續千禧年代時間，剛才一路講緊香港嗰個新型肺炎嘅情況啦，特別關注到油尖旺區嗰度啊。咁見明報引述消息就話，政府都諗緊係唔係要喺個強制檢測區嗰度做一啲圍封咧，即係嗌啲居民若果要離開大廈咧，要陰性證明咧先至俾離開嘅。不過呢個都係消息嚟嘅嚇。咁頭先都訪問過梁志超醫生啦，亦都訪問過咧就有關廟街商會嘅主席啊，咁都講咗佢哋對呢啲措施嘅睇法。咁頭先都提到咧，就喺區內嗰、那個。少数族裔人数比较多，咁头先就听到商会嗰边佢哋嘅睇法啦，请嚟咗就系庙街商会主席陆兴发，听咗佢嘅讲法。咁其实我哋寻日咧都有访问融乐会总干事张凤美嘅，一路都关注少数族裔嘅权益嘅。咁佢就提到其实近日见到少数族裔嘅防疫意识都提高咗噶咯，好多都见佢哋停晒一啲宗教活动噶咯。咁但系佢又觉得咧，好多都住喺啲环境欠佳嘅㓥房环境啊，相信呢个咧先至系一个感染嘅原因。咁呢个咧就系张凤美嘅睇法。大家点睇？打嚟倾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郑先生啊，郑生你好。 系早晨你好。 早晨郑生，请讲。 系就想讲翻我有一次系政府全民檢的一個經驗的。咁嗰次就在灣仔修頓球場入面，就我就喺嗰處撩鼻哥同個喉嚨嘅，就發覺咧個檢驗員咧就我唔係冇撩到好入嘅，唔覺佢係咁喺咁依撩兩下咁啊，咁啊 OK 嘅。咁變咗咧就我聽翻咧，琴日都有人打電話嚟話，都遇到咁嘅情況。咁其實呢啲 case 咧，其實有改善空間嘅。第一咧就係咧，好似幫嗰個有兩次驗漏咗嗰個人，要揾翻係邊啲人幫佢驗嘅。咁幫佢驗嗰個人，可能仲有幫其他人驗，亦都係用嘅方法唔好嘅。嗰班人可能要再翻驗。這個措施我看看使不使有沒有這樣的需要咯。 謹慎一點。 第二呢是啦，穩陣一點，因為呢他已經是很集中的地方，機會率很高的。 是。 那另外使不使說放蛇，有些可能經驗不好的檢驗員呢，就要再訓練，或者再給他們一些清晰的指示。這方面我們看看有沒有辦法改善 咯。OK， 多謝鄭先生嚇。咁啊，有關今次話有尼泊爾嘅人啦，尼泊爾籍嘅人士啦，裔嘅人士就係之前就話兩次陰性檢測結果都陽性。咁呢件事咧，見到食衞局咧都話非常之關注事件啊，就已經向涉及嘅承辦商就係瞭解情況，並且仲話邀到咧就係政府專家組嘅成員之一啊，袁國勇教授咧參與呢一次嘅跟進工作，都希望瞭解翻件事咩事啊。嗱，不過講到檢測呢啲準唔準確咧，市民都好關注噶，我哋都想了解多啲。咁同埋除咗嗰個採樣嘅方式準確度夠唔夠之外咧，檢測嘅方法有冇啲唔同咧？因為而家除咗我哋成日聽開話做核酸檢測啦，亦都有一啲嘅快速抗原測試嘅喎。咁究竟具體係點樣咧？請翻一個行內嘅人傾下先。請嚟咧就係有尚達生物科技創辦人焦燕圖一齊傾下噶。早晨，焦燕圖。 係 ，hello。 我想問你哋有冇做政府嗰啲檢測中心嗰啲嘅？ 有噶，我哋有做流动采样中心啦，亦都有做社区会堂。 而家有个啲个案就话惊呢啲做得唔准，有啲听众头先打上嚟话采样好似撩得唔够深咁样，你点睇咧？啲 呢个发生情况系绝对有可能啊！即系其实毕竟即系每个采样中心每日都即系要做超过即系过千人嘅採樣啦，咁嗰啲姑娘啊，其實都係好辛苦嘅，咁可能有一個半個即係做得馬虎少少，亦都可能係會發生咯，即係始終係一個人手嘅過程。咁但係即係我認為的確係即係有一個足夠嘅培訓同埋即係指引係重要嘅。 咁但係呢啲係唔係即係如果採樣嗰環做得唔夠，就往後做幾多嘢都係枉然嘅啦都。 咁呢個絕對係㗎，即係如果採得唔好嘅話，咁你基本上個樣本都冇病毒或者冇嗰啲樣本存在，咁基本上係咯，之後係白做㗎。 咁但係你話有足夠嘅培訓，咁但係都係咁樣，咁有冇辦法可以執好啲呢啲啊？ 呢、這個就比較困難嘅，因為始終係一個即係人手嘅過程，咁同埋即係嗰個標準你係好難去量化，咁即係真係只能夠即係不斷去重複去培訓咯。但係同埋另外可以睇嗰、那個即係採樣員佢一日做到嗰個採樣數，其實都有一個指標性嘅作用咯。即係因為正常嚟講，例如我哋檢測中心一個姑娘一個鐘大概只可以做到12到15個病人。咁但係即係有啲地方，如果佢可以做到好多個嘅，咁就會即係可能係有一個問題存在，會唔會做得太快呢？ 不過市民做個檢測嗰啲打上嚟，佢都係從一個指標去睇嘅啫。佢就係話料得我夠唔夠入，夠唔夠令到我唔舒服，咁覺得唔舒服先至夠入咁樣。呢個諗法啱唔啱嘅咧？其實會唔會可以又唔即係舒服地，但係又足夠我哋市民分唔分到嘅咧？ 其實好難去分嘅，因為其實第一每個人嗰、那個即係嗰個體內個狀況有少少唔一樣啦。咁同埋即係有時有啲姑娘真係好技術好，手勢好，料到你冇好唔舒服，咁佢其實可能都 OK 嘅，即係唔係一定要料到你好痛或者即係要打曬黑黐先至話做得好嘅嘛。 好啦，咁頭先講咗多採樣嘅部分啦，咁另外啦就去到真係化驗嘅時候啦，嗱而家成日就有核酸檢測啦，我知道你哋都有做一個快速抗原測試，咁啊解其實呢啲分別喺邊度嘅咧？ 係核酸測試基本上咧，點解會準呢？就係、是、因為佢有一個叫做 amplification， 即係一個擴增，即係佢將嗰個病毒嘅 RNA 佢能夠即係複製啊幾千萬倍咁樣，咁所以就容易檢測得到，亦都會準。咁呢個抗原測試咧就係、是、一個快速嘅程序，咁佢係佢係冇呢個擴增嘅過程嘅，咁所以佢個準確度會稍微差啲，但係佢 check 嘅嘢係呢個病毒裏面嘅一種蛋白質。咁、啊、所以個優點就係佢可以好快20分鐘就能夠有一個結果。 咁但係個準確度咧，對頭先講咁會唔會差啲嘅？ 咁一般即係大家對快速測試，即係快速抗原測試，都會覺得佢個準確度係差啲嘅。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哋喺即係美國啊、香港啊、歐洲都做過好多嘅驗證啦，同呢個核酸測試對比啦。咁其實我哋都喺社區度真係喺嗰個喺嗰個 on the field 去做呢、這個即係近萬個嘅呢個例子咧。咁其實嗰個準確度，我覺得係即係同核酸測試相差無幾嘅，即係我哋都係90%以上嘅一個準確度咯。 90%以上有冇啲數字可以等大家易明啲？其實爭大概幾多度咧，梁哥？ 係，咁我哋做喺社區度做咗超過10,000個嘅例子啦，加埋呢兩日嘅深水埗嘅案例，咁其實我哋個準確度係即係93%-95% 啊，相比於核酸測試。 哦，即係當核酸測試係100嘅話，你哋又 如果當核酸測試100，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核酸測試都唔係100嘅。咁但係如果同核酸測試去比較嘅話，咁就係93%-95% 左右。 頭先都提到啦，其實香港都有做緊嘅，你之前都喺不同嘅區啊啲站都有做過。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之前係點樣做法嘅你哋？ 即係我哋由麗晶花園開始去採用呢個我哋叫做雙軌嘅檢測模式啦，以至於去到最近嘅深水埗啦。咁即係基本上居民嚟到，咁佢會登記資料，咁然後就會去採樣。咁我哋做雙軌模式嘅時候咧，咁我哋嘅採樣員咧就會做多一個色子，咁就係去專門係做呢個快速測試嘅。咁跟住個居民會離開噶啦。咁但係即係但係我哋喺現場咧就會攞嗰、那個做呢個快速檢測嗰個色子咧，就馬上喺現場去做呢個快速檢測咯。咁然後20分鐘就會有結果。咁但係即係因為佢本身都有做核酸測試嘅色子㗎嘛，即係所以其實每一個居民嘅樣本，我哋都係有做核酸測試去核實嘅。咁但係我哋就多咗一個現場嘅一個篩選嘅一個做法啦。 但係篩咗嚟做咩啊？咁樣篩完， 如果篩咗係陰性嘅，咁就冇事啦。即係等即係我哋第二朝出到嘅核酸測試嘅報告去確實啦。咁但係如果係陽性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就可以好快咁樣去將呢啲確診嘅居民喺隔離啦。 哦，即係譬如20分鐘後就已經即刻通知翻佢，就要或者通知翻有關部門做嘢啦。即係已經 係又未去到20分鐘咁快，因為20分鐘有，咁我哋要核實嘅，咁所以我哋會做多一次快速測試。咁如果個快速測試都仲即係兩次都係確陽性嘅話咧，咁我哋會再喺現場再做多一次快速嘅核酸測試。咁前後就大概1小時之內咧，我哋就可以同衞生署去匯報啦。 即係做3次啦，你真係會。 冇錯，做3次。 咁呢個有冇見到喺過去特別幫到手啊？呢招，譬如你哋深水埗咪有個站嘅，我見有啲報道話你個招都揾到好多個案嘅，有冇幫到手啊？ 係啊，即係深水埗嗰次係即係前日啦，咁我哋喺朝頭早10點鐘開，然後喺12點之前就已經揾咗4個確診嘅案例。後來我睇翻新聞都知道，原來我係一家，即係其中有3個係一家3口嚟嘅，所以就即係一次過嚟排隊，咁所以就一次過就揾到曬佢哋咁樣。 咁所以即係我哋十二點一點鐘左右，我哋就將所有嘅結果話曬俾衛生署聽。咁應該就係、是、即係其實即日就已經將嗰四名嘅確診者就已經隔離咗啦。 嗯嗯，咁有咗你哋呢個快速啲嘅快速抗原測試啦，你覺得可以點樣幫助用咧？係咪往後所有嘅檢測都一齊用曬雙軌？有冇啲咩建議你啊？ 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去考量嘅，因為即係的確，即係尤其是你喺社區爆，即係你講緊油麻地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將來有啲疫下嘅情況咧，你係希望能夠盡早有一個結果，你俾即係上面係可以盡早去 make 一啲 decision 啦。咁我覺得呢個 make sense 嘅。咁但係同時間咧，有一啲場合基本上你核酸測試係應用唔到嘅，即係例如你去迪士尼玩，你係咪要求所有人要有核酸測試嘅證明先入得去咧？或者你去書展係咪要十萬人都要先做咗呢個核酸測試咧？咁其實咁樣係即係你令到書展都永遠開唔到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如果每一個人自己能夠去做一個快速測試，然後show到一個陰性嘅結果先至去入會場，咁其實令到即係與會人士大家都會比較安心咯。 點解唔得咧？仲核酸測試咪早，即係好有心去嘅，咪早一兩日去做定先咯。那個測試唔得 啊？咁、因為個價錢都始終比較貴啊嘛。咁同埋即係因為另一個情況就係、是、佢嗰個核酸測試，即係你唔能夠好頻繁咁樣去做咯。即係如果你係三日前嘅一個核酸報告，咁代唔代表你即係做完之後唔會中招咧？ 係 咪？咁所以即係呢個，因為呢個快速測試佢係比較平啊嘛，同埋你可以好簡單自己做到嘛。即係其實即係一啲高危群組，例如我自己，我其實我係每日會做呢件事，咁我就真係確保我係定期係有一個好頻繁嘅一個檢測咯。 嗯，所以想問多少成本爭幾多啊？核酸測試同埋你快抗原測試？ 核酸測試而家係政府嘅公價就係240蚊啦，咁、我哋呢個快速測試而家我哋喺藥房有得賣咧就係120蚊，咁但係即係其實如果將來係能夠大規模應用咧，呢個價錢係有下調空間。 嗯，人手方面啊，需唔需要人手你嗰啲？ 如果喺社區度做，即係要專人去採樣，咁就自然需要人手啦。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因為佢夠簡單咧，其實係一般人可以自己買翻屋企自己用。咁就冇呢個人手上嘅一個問題啦。 點用啊？自己如果你要被即係採樣嗰啲，都係自己嚟啊啲。 係啦，冇錯，因為我哋用一個係鼻腔拭子啊，咁所以咧就係料入鼻個窿一寸嘅啫。咁所以就其實一般人都係做到嘅，亦都係相對安全嘅。咁然後就係因為嗰個快速測試其實都係比較簡單啦，即係你撩完個鼻哥採完樣之後咧，就放去一個溶液度，然後將個溶液滴落去一個紙劑盒，咁然後20分鐘就可以自己去睇個結果啦。咁所以成件事係比較簡單。 即係嗰張紙係軟身嘅，係咪？頭先你講一張紙嚟嘅，係咪？撩入鼻嗰度。 一張紙，然後放喺個膠盒入邊，咁所以就係咯。 唔係，入鼻嗰下，入鼻嗰下。 入鼻嗰係個拭子，咁就係、是、即係有啲似棉花棒咁樣嘅物體。 哦，都係棉花棒咁樣。但係頭先講一寸嗰個，我就唔記得咗添。而家嗰啲核酸測試撩幾入嗰啲係？ 核酸測試其實都係都係撩入一寸嘅。 哦，都係差唔多嘅啫，兩邊係。 冇錯。 OK， 好。不過頭先你講價錢可能平啲，另外就系咯，方便啲， 系啊， 即系随时可以攞到出嚟，自己做都得咁样。 嗯、 好，咁多谢晒你先，多谢晒你讲解翻呢啲嘅知识俾大家听下。咁焦燕图咧就系尚达生物科技嘅创办人，咁都讲到有啲快速嘅抗原测试，有啲情况下都见到帮到手嘅。大家继续打嚟讲，1872311，1872311。咁头先都讲到啦，疫症之下都总有好多影响嘅。头先讲咗好多生活上嘅影响啦，另外不同行业当然都大受影响啦。咁寻日我哋青年代都讲过，即系美容业嘅方面啦。咁今日讲下另一个行业，先讲下戏院啊，戏院都一路停紧嘅，唔知而家点样咧？电话旁边咧，请嚟由香港戏院商会嘅理事长黄志辉一齐倾下啊。早晨，黄志辉。 系，早晨，叶生。 系停晒我哋啲戏院，而家点啊？咁你？ 系，其实即系疫情以嚟咧，一直以嚟咧，我哋喺显营业嗰阵时都好严守啲防疫措施噶啦。咁、但系你知睇戏好静态嘅，整个过程咧其实亦都冇乜啲人群嘅互动噶嘛。即系我谂你比起餐厅食饭一定安全，因为戴晒口罩嘅，同埋亦都比搭公交安全，因为你搭巴士你都可能讲下嘢，我哋又唔会讲嘢嘅。咁、所以我哋好希望政府咧可以尽快咧就俾我哋有条件之下可以复业啦。咁今次我哋都提出咗有十几个唔同嘅措施，希望即系可以配合到政府嘅防疫，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尽量复业咯。 嗯嗯，又讲下你啲措施啦。其实之前你都有啲噶啦，呢、這个系咪再加强啲啊？即系 系啊，嗱，即系第一就系限制座位数目啦，你中意50%又好，70%又好啦。另外就系每一行可以隔位坐啦，即系跟翻个限聚嗰个情况去隔位啦。咁、我哋员工同埋观众都一定要需要戴口罩嘅，之前都有噶啦。咁量度体温啊，搓手液啊，喺戏入边唔准饮食啊，全院要清洁啊，甚至乎每一场睇完戏之后咧都要清洁同消毒。 間長嘅時間，亦都加長咗令到人群唔會聚集啦。咁、 嗯、 亦都我哋係之前做安心出行，我哋都已經貼曬所有二維碼㗎啦，亦都呼籲啲入場人士去用呢個安心出行。咁我哋員工即係我哋今次睇特別呢個好重要，就係、是、希望員工都有個定期嘅檢測啦，咁令到大家安心啲啦。另外放映期間，我哋都已經加強曬巡查，即係令啲觀眾遵守守則嗰啲嘢。咁所以即係我哋覺得非常之安全咯，已經。所以我唔希望即係盡快去復業係啊。 不過同上一波差唔多嘅措施，就唯一多咗員工要定期檢測呢個係咪？上一波之前開翻都有呢啲嘅，見到佢隔位坐啊，首先 係啊，其實我哋都好前，因為之前政府要求我哋做好多嘢，之前我哋自己自發性都已經做咗好多唔同嘅啲叫做檢疫嘅措施㗎啦。咁但係即係我都希望係我哋提出，即係拋磚引玉咁，我哋提出咗12項呢啲唔同嘅措施要求，希望政府可以回覆翻，譬如話喂12個唔得，我要14個、16個，咁起碼佢有個要求，我哋可以有一個有限制嘅情況之下可以復業咯。 嗯嗯，因為始終最近咧。花市的安排一樣，諗啊，花市都得，會唔會其他行業邊啲得，邊啲唔得咧？呢個會唔會都引發你思考多啲咧？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呢個亦都係我哋琴日都有同全傾過啦，就係、是、話喂，咁你花市都俾開，咁我哋係咪都應該可以開咧？啊，即係機會其實喺個成個風險方面，其實我哋仲低過花市嘅啦，因為我哋唔會傾偈噶嘛， 嗯、 即係你係使口沫啊啲嘢，完全都唔會發生，亦都一定要戴口罩噶嘛，所以喺嗰個情況下，我哋覺得就應該係希望政府可以俾到機會我哋復業咯。 嗯嗯，好啊，咪可唔可以講下呢段期間其實對電影業嗰、那個戲院業嘅影響係點啊？咪有啲都執咗啦，好似而家都係咪？有冇啲？ 係啦，其實嗱。講真咧，即係喺成個戲院業咧，我哋喺過往呢一年咧，其實總共唔俾開業嘅時間係有142日嘅。 嗯， 你諗下，一年365日，你即係差唔多一半時間都冇唔俾我開，咁其實點樣個收入係零啊嘛？ 嗯， 即係我唔止好似話餐廳你限制時間啊，或者限制唔准我堂食啊，咁我哋都有其他生意冇啊，因為我哋主要生意來源就喺售票啦，即係票房啦，小食啦，廣告啦，咁。但係其實包場咧，呢啲其實全部都唔做得嘅。咁、所以你話我講緊我哋交嘅租係咁昂高昂啊，其實喺我哋嘅財政上係一定有好大好大的困難，仲要出糧俾同事。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咧，即係除咗有啲戲院已經執咗之外咧，我哋亦都見到如果再唔復業嘅話咧，將會有更加多嘅戲院會倒閉咯。 嗯嗯，不過頭先你講啦，一嚟買飛啦，一嚟小食啦，一嚟廣告，小食嗰環就點樣都冇噶啦，就算開翻都唔會有啦。呢、這個係啦，講翻清楚啦呢、這個。咁但係倒翻轉啦，俾你開啦，有冇戲先？有冇啲有吸引嘅戲先？因為成日都話過去一年。疫症之下，可能即系啲拍戏嗰啲制作都少晒噶，系咪啊？ 嗱，制作系有限度啦，但系你要了解到就系话，因为堆积咗好多戏啊，因为通常佢哋拍片咧系预计咗即系全年每一年有几多上映嘅时间，咁其实旧年我正如头先所讲，我哋停业停咗142日啊嘛，咁所以根本上嗰啲戏系累积堆积咗喺度，譬如话《神奇女侠》都已经喺内地放咗啦，咁其实香港未放系咪？咁、有啲拆弹专家啊，紧急救援啊，其实呢啲全部都已经放咗嘅戏嚟嘅，我哋都未放，咁即系其实只要政府肯复业嘅话，咁啲戏就会自然会出到嚟啦，因为根本上系堆积咗喺度。 嗯。但如果散咗個浸之後咧，你頭先講幾套啫，咁可能放完之後會唔會都可能難以為繼咧？即係成個戲院業都會有影響咧？ 唔會嘅，因為你見到個電影業就係你當你見到電影院係有復業嘅話，咁其實拍電影嘅都會積極啲咯。因為你見到你而家見到塞咗喺度啊嘛，即係我有片播唔到，咁我做咩仲拍啫？係咪？但係你見到我復業啦，咁佢自然就會再拍噶啦。因為始終即係佢哋。拍電影人始終都係想拍電影噶嘛，係啦。咁我哋放電影都係需要支持成個電影業嘅一個好重要的環啦。 嗱，聖誕檔期又冇咗啦，咁而家就冇所謂農曆新年即係賀歲片檔期，有冇賀歲片積壓嘅？賀歲片又會唔會好趕時機咧？等唔到嘅咧？有冇賀歲片嘅？就而家我都唔知添。 賀歲片每年咧都會有啲賀歲片出嚟嘅，咁睇下。睇下嗰套片究竟係咪真係因應叫做新年呢個咁嘅節令嚟到去做嗰個主題啦，係咪？咁、但係永遠嗱，即係譬如西片咁樣，每年都會喺賀歲檔期都會有西片嘅。而家咁嗰啲西片唔會因為你係新年佢就出個新年嘅 theme 啊嘛，咁所以變咗即係片係一定有嘅。咁而 之前都話堆積咗好多片喺度要等放㗎啦，咁係啦，我哋又亦都牙牙，我話如果佢出唔開，其實根本上都只有部戲院係咪？所以喺呢個情況下，係對於公司也好，對於員工也好，其實我哋希望就係能夠即係盡快復業，令到啲員工又可以過一個年關咯。 OK 好，咁多謝你先啦，黃志輝傾到先，多謝你，黃志輝咧就係香港戲院商會嘅理事長啊，希望戲院快啲復業。好啦，繼續聽下聽眾先，1872311有趙先生打上嚟，趙生你好， 係你好，係早晨， 早晨早晨，係請講請講。 喂，我想睇就係嗰、那個。有啲意見講下嗰個叫疫情嗰個油麻油尖旺區嗰度咧，全部都因為舊樓。咁舊樓咧，而家咁多專家俾個意見，作為政府啲專家嚇或者學者咁啊，其實都冇一個人諗到係解決到問題嘅，係所謂妥善解決問題。因為佢啲舊渠嗰啲咧，嗰啲舊樓啲渠嗰啲咧，污水渠嗰啲咧。全部都亂晒龍嘅，咁如果冇辦法解決到問題，長遠仲危險啲，仲危險啲，啲舊樓會冧嘅。咁政府呢就未曾諗過，或者唔夠膽去重建啲舊樓啊。舊樓應該呢係要重建嘅，你唔係重建呢，嗱你而家未諗啊，遲十年個諗唔諗呢？多啲人裝修或者維修 crack 啲渠嗰啲。舊樓會唔會冧咧？好似紅磡以前冧樓一樣啫嘛，係嘛？個新樓踩翻條柱就唔會冧噶嘛。舊樓個設計咧就好容易冧嘅。咁都算夠運，而家都未冧樓啦嚇，遲早都冧樓嘅。咁你長遠咧解決唔到問題，而家就 明白，即係呢個機會啦，就係盡快加快重建啦，解決翻呢啲居住環境嘅問題。多謝曬啊，趙先生先。 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看明報報導，第四波疫情仍然未受控，據了解政府正是部署引用上個月已經修訂的第 599J 章規例，短期之內圍封油麻地的指定檢測區，實施留在原處所的檢測令，目標是在下個星期一之前完成，盡量將對居民的影響減到最低。圍封期間沒有陰性檢測的證明不可離開。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關注到禁足對市民生活和生計的影響，又說部分大廈可能或者已經是有環境污染或喉管問題，居民禁足亦都未必合適，如果大廈高風險，短暫撤離居民反而更好。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第四波疫情最新爆疫的油麻地佐敦舊區累計百宗確診，蘋果日報發現油麻地爆疫核心區的三毛大廈內隱藏無牌食物工場，外賣顧客遍佈區內住宅、附近甲級商廈以及大型購物商場、海港城和元芳等，外賣員不斷在區內區外遊走，一旦爆疫恐怕無從追查播毒鏈。三個涉事的工場，其中兩個昨日仍然有運作。食環署證實，上海街和廟街一共三個處所並未持有有效食物業牌照，除了上海街接獲一宗投訴之外，廟街兩個無牌工場一共接獲三宗投訴，正跟進調查。蘋果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下兩個科學委員會就住 BioNTech 以及係牛津兩款疫苗定出了最優先接種的次序，最先接種的群組就是安老或殘疾人士院舍的院友和職員。至於科興疫苗，是因為其並未在國際醫學期刊發表全面的第三期臨床研究數據，故此未有在考慮之列，要等待獲得更多資料之後再更新建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估計，在農曆年之後會開始透過政府主導的疫苗接種計劃為市民接種，目標在今年內免費為大部分市民提供疫苗。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住在油麻地佐敦一带疫区的尼泊尔裔一家三口早前在区内经社区检测之后，三个人的结果都呈假阴性，但是最终证实染疫。食物及卫生局寻日透露，事件可能涉及起码另外三宗个案，当局说已经邀请得政府专家组成员袁国勇参与跟进了解事件，会尽快公布结果。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临近农历新年，由香港到内地的人数增加，部分经深圳湾口岸入境民众可能会被分流至东莞、惠州、汕尾或者中山集中隔离。根据本港入境处统计数字，本月初每日平均有超过3270人使用深圳湾口岸去深圳， 粵港兩地政府為了控制入境人流，自本月5日開始，由香港經深圳灣口岸入境的旅客實施預約的通關機制，控制每日入境旅客大約2000個名額。《東方日報》報導。 城報報導，地政總署助理署長林家芬在2014年捲入囤地風波，發展局當年公布檢討元朗錦田土地用途之後，林家芬被揭發和丈夫聯名在錦田購入一幅超過80000平方尺的土地，再向城規會申請擴大樓面上限。事件曝光之後，署方多年來要求他陸續補充文件，囤地案件雖然獲得廉署終止調查，但署方到現在仍然未批准他的建屋申請。林家芬和丈夫昨日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指一般8个月的程序，但他等了8年仍然没有结果，要求法庭颁令署方尽快完成申请。成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油尖旺区内不属于指定强制检测范围的确诊个案比例增加，反映强检发现个案的速度跟不上病毒扩散的速度，更加是显示以禁足令配合强检的必要。社评话，落实禁足令需要解决市民基本生活保障的问题，政府应该打破常规，发动公务员、社会组织、义工团体通力合作，打赢防疫硬仗。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律政司重金礼聘英国主控官的闹剧，最终以主控官拒绝接受聘请收场，凸显港府崇英恋直。政论认为，本港司法千疮百孔，司法改革刻不容缓，甚至是时候考虑同中国法制接轨，一方面培养本地人才，另一方面让内地律师来香港为统一法制做好准备。东方日报政论。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美国新政府宣誓就职的同一日，中方宣布对蓬佩奥等28名前美国政府高官实施制裁，禁止进入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禁止同中国打交道和经生意。社评说，这样做不单只是再次证明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定决心，亦都是击碎揽炒派抱美国大腿的幻想，让他们认清政治现实。大公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从美国总统拜登的就职演说可见，他未来的施政重点在内政而非外交，但由于他和他主要国员亦视中国为美国最大威胁，他对中国仍然会维持强硬态度。社论说，中国三家电信公司已经要求纽约交易所复核除牌决定，就是一个试金石，看看拜登会不会在压制中国的时候，亦都让中美关系回到理性博弈的轨道。星岛日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慢线嘅坏车咧，仍然未拖走嘅。咁而家龙尾咧就排队蝴蝶谷道，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大埔道咧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影响到挤塞啦，龙尾排队蝴蝶谷道嘅。咁另外啦，受到火警影响，朗天路支路去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咧，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咁而家一带挤塞咧，龙尾排队朗庭园嘅。咁就系咧，受到火警影响，朗天路支路去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咧，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咧就排队朗庭园，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排到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咧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咧去翻屯门方向泥围一段咧都系挤塞嘅。大埔公路出九龙啦，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队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 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喂，林妈，早晨啊！点解你早咗咁多翻嚟嘅吓？冇咩事啊嘛，你只表坏咗啊？ 榴莲，慢慢嚟。正所谓机会呢系留俾有预备嘅人，要做好一个节目，事前准备功夫梗系要做到足噶啦。如果仲有时间剩嘅话，仲可以饮啖茶，松容不迫，自然就可以同大家一齐开心日报啦。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黄桂林、 刘莲， 开心日报。 2021年1月22日，本港新增70宗确诊，16宗源头不明。 马加烈有护士初步确诊，共用空间彻底清洁消毒。 委员会建议聚焦复星、BioNTech 及阿斯利康疫苗。 伊拉克巴格达自杀式炸弹袭击，最少32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3，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刚才讲咗都有关疫情嘅最新进展，继续打嚟倾。1872311，1872311。明报又引消息话啦，啊唔知油尖旺嗰度有个嗰啲强制检测区嘅，系咪政府都谂紧可以做一个短暂嘅围封咧？即系要大家离开大厦嘅时候都要交出一个阴性检测证明先俾离开咧。咁有啲咁嘅消息传出嚟，未系官方证实噶。咁不过如果朝呢个方向谂，大家觉得得唔得咧？都可以打嚟一齐倾嘅。1872311，1872311。另外啦，講到嗰啲社區檢測嘅準確度係點樣啦？咁頭先都聽咗一啲檢測中心嘅代表同我哋講嘅，咁聽到有啲抗原測試嘅做法，呢個值唔值得再普及啲嘅推廣咧？都可以打嚟傾嘅，1872311。咁另外啦，就講到頭先同戲院業又傾過，因為咧就而家疫症之下咧，就好多行業都受影響，好多都停咗嘅。咁始終而家見到譬如花市嗰度喺球場做啦，咁啊以往之前話過唔得，而家變翻得啦，咁就好容易會引起其他行業都会想想咁佢得点解我唔得咧？花市得啦，咁就戏院点解唔得咧？戏院就唔讲嘢，我头先讲到。咁如果戏院开得翻嘅话，咁其他嗰啲演艺表演咧，好多剧团啲表演都而家停晒嘅，咁嗰啲又做唔做得咧？咁呢个亦都可以思考下啦。咁另外球场又开翻，球场开翻得嚟做花市又得，咁点解打波又唔得咧？打波仲少人啲，雖然話唔戴口罩啫，咁但以往都試過話要檢測咗陰性先俾去參加啲球賽嘅，咁嗰種形式嘅開翻得唔得咧？咁如果喺球場上邊觀眾席睇波咁嗰啲都戴翻口罩啊，咁嗰啲又得唔得咧？有好多呢啲討論引申出嚟噶，咁大家點睇都係帶嚟傾嘅。1872311，有冇啲位可以鬆翻啲咧？咁但係而家疫情又好似都仲係好嚴峻咁，咁大家點樣平衡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有三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立法會議員嚟自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嘅馬馮國一齊傾下。早晨，馬馮國。 系早晨，叶冠霖。 系啊，你又点睇啊？有冇啲即系佢见体育、演艺、文化呢啲都好多受到影响噶啦？而家你觉得点样啊？有冇啲嘢可以喐啊？ 我觉得咧，即系防疫抗疫咧，即系政府话要用一个严谨嘅态度咧，我基本上系认同嘅，因为呢个系全民嘅一个即系要做嘅工作啦，大家都要负责任啦。咁但系你睇翻咧，事实上即系抗疫防疫嘅措施咧，而家嚟讲咧，太多系一刀切嘅。咁有一啲，因為你嚴格嘅防疫措施係一定影響嗰、那個即係、就是、社會嘅運作同埋嗰個經濟發展嘅。咁喺呢度咧，其實我就好希望政府能夠做到即係、就是、精準抗疫啦。咁有一啲即係有啲措施咧，應該俾人哋覺得咧係比較有一致性嘅嚇。咁、譬如最簡單嘅，譬如而家花市本來話即係停辦。咁喺大家要求、業界要求之下咧，政府又放鬆翻，咁咧咁就馬上就我代表嘅業界就有一啲好唔能夠理解嘅情況啦，就喺同一個場地底下，咁點解即係咁多人流連咁長嘅時間，又有咁多個交易嘅可以，咁但係喺度譬如足球或者其他個運動又唔得咧咁。咁只要大家都係採取一個比較嚴謹嘅措施，係咪都應該可以考慮，即係俾佢可以恢復呢？因為如果你話冇運動， 即係市民嘅身體健康就一定會即係出現問題嘅。咁呢啲其實都係互相影響緊嘅。咁我哋係咪應該有好精準嘅措施，就唔係好簡單一刀切？咁一刀切，譬如好似電影院咁，已經即係關閉咗百幾日啦。咁根本佢個成個行業都捱唔落去嘅。咁如果你比較安靜嘅坐喺度，戴咗口罩，有曬其他防疫措施，有咗合適嘅社交距離，保持譬如話一行只能夠坐唔超過四個人，等等等等咧，係採取曬呢啲嚴格嘅措施，係咪可以行多一步咧？俾佢恢復咧？又或者再嚴謹一啲，而家都有啦，好多嘅譬如話一啲測試嘅辦法，可以快速測試嘅，十分鐘或者二十分鐘就可以測試到嘅。咁係咪可以測試咗有咗一個所謂健康嘅健康碼，譬如話咁樣，就可以喺一個短暫嘅時間，譬如話幾日之內，就容許佢做一啲咁嘅即係活動咧，參與一啲活動咧，恢復翻一啲即係運作同埋營業咧咁。咁我覺得係有路可行嘅。咁只不過問題就話，即係政府願唔願意去好清楚咁界定，同埋花多少少功夫咧，去識別邊啲係可以，去到咩程度，就唔係話總之我一刀切就。即全部唔得，因为呢样嘢，你除非你话我做一个全民检测，几日全部停晒，测咗之后就可以恢复。如果唔系，你又唔能够阻止佢继续有一啲即系所谓传播，但系你又要成个城市即系即系封停，咁样嘅办法行唔行得通咧？即系业界就有个说法啦，就话喂咁样，一系就饿死，一系就病死，系咪只能够咁样嘅选择咧？有冇其他嘅出路可以做到一个合理嘅平衡咧？咁而家呢个系越嚟越觉得系需要去讨论，同埋需要去做一啲决策噶啦。 因为阿马逢国你代表嗰个范围都比较阔啦，不如又讲咗体育呢部分先啦。头先你讲球场嗰度啦，嗱球场度你有冇具体嘅建议咧？咪即系开翻而家啲足球场俾大家可以入去踢波，系咪咁嘅意思？ 其实你即系体育运动咧，有好多种类嘅，有一啲譬如话根本个即系参与者个距离系好远嘅，譬如网球、羽毛球、乒乓球，根本就唔会有太多嘅直接接触嘅。只要大家即系你唯一个媒体就可能个球嗰啲个波嘅啫。咁大家即系运动员去清洗啊、消毒啊，或者之前又做足个防疫措施啊，甚至你话喂，我检测过你系阴性，系用快速嘅方法，我先至俾你进入嗰个球场。呢啲都係辦法嚟㗎，咁點解呢啲又唔得呢？咁你而家你俾人哋，譬如話喺食肆，又日頭又可以兩個人，夜晚又唔得，咁都係唔合理嘅。咁嗰個距離唔戴口罩去進食咧，其實嗰個風險都唔低嘅。咁點解呢啲又得，咁有啲運動又唔得咧？咁所以你係解釋唔到嘅，即係或者說服唔到人哋，你而家嘅措施咧係完全合理嘅。咁即係體育嚟講就我暫時我就。即系讲到咁多啦， 系即系分隔嗰啲就落去啦。分隔球员嗰啲开翻先，嗰啲稳阵啲相对 系。系啊，譬如你话喂，我打高尔夫球根本就即系冇可能会有太多嘅接触啦，系咪？诸如此类，咁你即系逐个去睇咯，系嘛？你话摔跤咁可能就唔得啊，系咪？柔道可能就唔得啦，因为太过紧密嘅接触啦。咁但系有好多。又唔喺室內嘅，又有一定距離嘅，你都可以考慮啊嘛。 Okay, 但係有時話個 檢測咗先， 係話更衣室嘅問題喎。譬如你網球咁，始終都要翻去換翻件衫啊，濕曬之後嗰下出事嗰驚。 你更衣室你咪即係加密佢嗰個清洗咯，又或者即係頭先我講嘅，你咪事先檢測咗全部陰性先至俾佢參與咯，都可以噶。因為而家咧已經有一啲。抗原嘅檢測咧係可以好快啊嘛，同埋個成本都唔高啊嘛。咁如果即係政府出又好，或者嗰個參與者自己願意出都好，你咪俾佢可以有咁嘅機制去處理咯， 係 嘛？咁就好過你全部要停曬啊嘛。咁而家你都睇到㗎，而家佢新設立嗰啲檢測點咧，都係用一啲快速嘅測試嚟到去檢定㗎。咁呢個都係一個有效嘅程序，當然唔係100%啦。咁但系事实上你有无论咩检测都唔能够100%嘅， 系 唔系？但系你照都大部分同埋及早去识别咧，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嘅。 咁另一部分啦，就系演艺嗰部分啦。头先你提个戏院啦，咁但系另外仲有好多嗰啲剧场啊、剧团嗰啲都大受影响嗰啲。而家系咪理论上都开得翻噶？应该都 吓，因为如果大家都系好安静坐喺个座位上边去观看，咁就系冇问题噶。咁如果大型啲嘅，譬如话甚至演唱会嗰啲都系噶，只要你譬如话我有一定嘅距离，入场之前有好好嘅即系防疫消毒，甚至系检测嘅机制， 咁你咪可以有好大程度去即係防止佢嗰個感染嘅出現可能。 大家就整體嚟講咧，宏觀香港嚟講，關鍵咧就而家政府似乎都推到一個好高嘅層面，譬如限聚令要去到兩個人嘅。學校都唔好翻學住嘅，公務員要帶頭在家工作，盡量在家工作嘅，亦都呼籲大家私人都去嘅。咁又會出現個問題啦。咁啊，翻工都唔得，翻學都唔得，咁但係去睇戲又得咁樣，咁啊一路一環一環都嚟，係咪要去到二人限聚令咧？咁你去對一個活動咁，可能多於兩個人嘅，咁啊，但係佢又要整體個信息，又覺得疫情緊張，又想俾個好強嘅信息出嚟，呢下會唔會難搞咧？ 這個呢，其實我就有啲即係都有好大嘅意見嘅，因為我好早已經同政府傾，就話你既然公務員居家工作，有好多嘅，譬如話一啲紀律部隊，譬如海關，譬如話入境處，仲有好多其他嘅可以動員嘅力量，呢啲即係根本上啲海關即係邊防都即係我哋而家嗰啲即係入口岸咧都停曬㗎啦，呢一啲即係公務員係咪可以動員佢？適當的培訓就可以去加入嗰個防疫抗疫嘅行列裏面咧，咁咁結果好遲先至動員嘅，咁另外仲有其他咁啊，咁你有足夠嘅人力去貫徹執行嘅話咧，你就可以做得更仔細嘅即係防疫嘅措施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我哋反應得太慢嘅，到而家為止都係最近先至開始話啊，我會動員一啲即係人去到前線嗰度執行工作啦咁樣。 咁、 我覺得其實你係好多嘢可以動員嘅，譬如話動員呢啲公務員去組織一啲需要志願者，我諗個社會裏面有好多嘅志願者咧。去執行呢啲咁嘅協助政府咧，去推行呢啲工作嘅。你如果睇翻內地咧，佢去嗰個小區嘅隔離，然之後咧都係全部用嗰個所謂志願者去執行嘅。咁問題就話我哋做唔做得到啦？或者政府有冇呢個咁嘅意志同埋咁嘅能力去執行呢啲咁嘅措施啦？如果做得好嘅，你又有一個好好嘅檢測嘅機制嘅話咧，我覺得應該係好大程度係可以做得到嘅，因為實在我哋嘅全世界最有條件。去學到一個最好嘅防疫方法嘅地方就係香港。咁恰恰就係我哋就做唔到。 但我想翻翻個準則，譬如你話睇戲又得，睇 show 又得，咁點解翻學聽老師講嘢又唔得咧？咁點解又學又唔翻咧？即係一環一環扣落去咧，就達到唔到政府成日想釋出一個好強烈，而家好嚴峻，大家盡量留屋企個信息啊！即係會唔會呢下又難搞咧？再討論落去。 你要做好嚴嘅，最嚴嘅咪就係全民檢測咯。咁點解又唔做呢？我又唔明喎。最嚴嘅係全民檢測啊嘛，你全部檢一次，如果一次唔夠，可能隔三個禮拜我又再嚟第二次，咁都可以做到㗎。咁你人力又唔係冇人力啊，係咪？即係我覺得係好多嘢係可以做㗎嘛。咁但係你而家要成個社會好多個行業去犧牲，去付出一個即係無可補償嘅代價，你又唔能夠達到嗰個目的，咁。堅持落去有咩意思呢？我調翻轉問啦。咁你真係唔掂嘅喎，個社會係咪？戲院唔可能有一個經營者係有超過一年嘅資金可以閂咗門唔做，繼續出糧、繼續交租嘅喎。唔可能嘅喎。你政府俾得嘅補貼、津貼有幾多？資助到幾多？係咪？你三輪四輪之後，你已經去咗幾千億啦。我哋有幾多儲備可以咁樣做？咁你事实上解决唔到嘛？一系你下大决心，你就做一个好彻底嘅，系咪？做一个全民嘅检测， 就配合咁足噶咯，啲又要系咪啊？即系专家 咁，你可能系好短嘅时间啦。咁即系其他地方，即系成个城市封城，都唔系净系内地有啦。你欧洲都有啲地方系咁做嘅，喺一个短嘅时间里边去做得到嗰个目的，咁咪 OK 咯。系咪？咁但系而家我哋冇，即系冇一个好有效嘅措施。咁然之後就一路係咁拖落去，咁唔知幾時先得。譬如話特別係即係兩地唔能夠通關咧，呢、這個對香港嚟講係好致命嘅一個即係打擊嚟嘅。咁你拖落去冇辦法解決嘅喎。 Okay, 好，咁多谢晒马逢国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啊！讲翻代表业界里边嘅睇法啦，希望有啲都要开翻啦，网球场、羽毛球场咁多开先啦，冇身体接触咁多嘅噃，戏院啊、演艺文化演出嗰啲系咪可以又松啲咧？俾翻啲剧团搞咧？咁大家点睇？打嚟讲1872311。刚才接头访问咧就系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嘅立法会议员马逢国，听下听众先，有林生啊，林生你好。 早晨啊，叶冠霖。 早晨你好，林生，请讲。 咁就我係贊成政府係機組人員要強制檢疫兩個禮拜嗰個措施嘅。 因為始終機組人員是一個即係咁高危嘅群組啦，而家全世界咁多嘅變種病毒咧，咁佢哋好容易就會帶到啲病毒入嚟香港噶啦。 嗯， 咁同埋三個星期，我諗真係唔足夠咯。如果係三個月會唔會更加好啲咧？你覺得 三個月係咩意思啊？即係佢 三個星期呢個強制檢即係佢呢個措施係暫時話係三個星期啊嘛。咁但係我認為三個月會唔會係更加即係安全啲咧？ 嗯，即係講定未來三個月都要實行咁嘅意思嚟講係咪？ 冇錯係。 O、okay, K， 但係佢而家定期又會續噶嘛，成日都會即係到時又續，到時又續咁啊嘛。 咁樣一個月先咯，如果係咁樣，我諗。即係如果一個月先咁樣定期續啊，咁樣就會安全啲咯。即係始終機組人員真係一個非常高危嘅群組，你知而家全世界都係變種病毒啊。咁如果佢哋漏一個入嚟，咁就真係咁啊，真係到時超級傳播者，咁就真係好大件事 啦。OK， 好，多謝林先生，傾到呢度，多謝你啊。咁黃小姐，聽埋黃小姐你好。 喂，早晨。 早晨，請講黃小姐。 我就覺得今次咧，政府要強硬啲咯，要持續強硬咯，因為佢就係心軟，一路反反覆覆嘅疫情就係佢把持不定啊，又聽呢個講，又聽嗰個講啊，最弊，最弊就係咁樣啊。 點樣強硬好啊？咁樣強硬做啲咩好啊？ 嗱，譬如戲院嗰啲，你長時間坐喺度啊嘛，其實都係高危嘅，其實好多嘢都係你諗唔到嘅。譬如頭先你話啊，網球冇乜所謂啦，好似有距離啊，嗬，咁你都提出啦，咁嗰啲。嗰啲波點樣啊？可能你接觸嗰啲波，你掂到少少已經係帶菌噶咯喎。學你話齋，頭先你都提出啦。咁浴室嗰度又點咧？係咪先？嗰啲都係高危嘅地方嘛。有時你諗唔到噶。 但係業界成日都話餓死咯，即係唔係病死，而家餓死喎，一路停曬啲商業活動，好慘喎。咁嗰啲又點？ 咁佢哋梗係咁講噶啦，由頭到尾梗係咁講噶啦。但係而家人命關天緊要啊。係咪先？ 一路持續。 持續強硬咯，因為你睇下油麻地嗰度啊，而家甚至講埋要禁足添，仲話係咪先？ 封啦，你講佢又唔係禁足嘅，叫做圍封啦，即係要有陰性檢測先俾離開啦。咁但係都出入到嘅，如果你驗咗唔得咯。 咁都係好嚴重啫，而且咁而家疫苗又嗰筆又都未開始，係咪先？你要一步一步嚟，按部就班，即係打疫苗又要去兩條腿走路啦，又要抗疫。是不是不要听太多人的意见我的政府。 是啊。OK, 好。咁但是黄小姐先生就讲得觉得应该要强硬一点做多一点措施就不要心软或政府成日听了很多不同的意见。不过讲回刚才讲即围封那些啦咁都是都要再讲多次啦就是始终都是明报啊今朝早头版的一个他们引述的消息来的啫就未有官方的证实啊咩嘅。不过就话政府想的这个方向明报的说法来的啫。大家都可以想下如果真的这样做又怎样呢都可以继续打来讲 ,187231, 最后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科学委员会建议聚焦复星同 BioNTech 嘅疫苗，以及阿斯利康嘅疫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话。政府並非放棄內地的科興疫苗，而是科興暫時未提供詳細數據。陳肇始透露，正是同第四間疫苗供應商商討採購事宜，要求對方提交數據，但是因為已經簽訂保密協議，未能夠透露是哪間供應商，但是表明不是內地獲藥研發的疫苗。陈肇始又话 ，BioNTech 嘅疫苗最新估计要二月底先至能够运送到港，会同供应商研究系咪可以提早到送达。一连三日嘅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今日最后一日开会，下昼闭幕，目前并冇公开议程同香港相关。按早前公布的议程，委员长会议建议会议审议《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 海警法草案等。在北京出席会议的人大常委谭耀宗早前表示，今次会议有19项议程，全部和内地有关或者人事任免安排，未看到和香港有关的内容。他亦都估计这一次会议不会有香港议程。有报道早前引述消息指，北京考虑禁止 BNO 护照持有人在港出任公职。欧洲议会通过有关香港的决议，谴责北京打压香港民主派，要求欧盟对中国与香港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决议提到欧洲议会对欧中投资协定谈判未能够用于维护香港高度自治和香港基本权利自由的工具表示遗憾，认为欧盟急于达成协议，而不是对中国持续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具体行动，可能损害欧盟捍卫人权的声誉。欧洲议会将会仔细审议协定，并且在表决的时候考虑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驻欧盟使团批评欧洲议会部分议员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推动通过所谓决议，初步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方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中国和香港有关部门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天经地义，无可置疑，不容抹黑。劳工处正是调查屯门发生的致命工业意外，意外之中一名男子死亡。发言人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事发在山景村景乐楼，一名58岁男清洁工人在午夜12点几工作期间，怀疑从垃圾槽意外堕下至到地面，身体多处受伤昏迷，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02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20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98蚊，升15.5；阿里巴巴252.4，跌6.2；东方海外国际83.25，跌16.75；50汽车2.5毫半，跌1.8；美团376.4，升1.2；保利协鑫能源2.19，升1.6；友邦保险102.4，跌1.4；中芯国际29蚊，升9.5；远东宏信系报8.3，升2.2；药明生物119.6，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59，瑞士法郎0.886，加元1.266，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7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7,26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96美元，卖出1,86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一段咧就车多。咁受火警影响，朗天路嘅支路去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啦，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咧就车多少少，冇较早前咁挤塞啊。重复多次，朗天路嘅支路 去元朗公路屯門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匯處啦，唯一行車線需要封閉，而家就比較車多。較早前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慢線嘅壞車就拖走咗，咁而家仲係擠塞，龍尾喺青麗苑。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慢線有壞車，咁車龍未消散嘅，排到去青麗苑。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車多，堅拿道天橋過海去到馬會大樓，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排到學園街，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匯景花園，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尾隔田村，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欣怡花園。路面情況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洪水橋段去屯門方向近住黎圍一段就比較擠塞，龍尾在洪天路對出，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黃竹坑道香港仔工業學校深水灣、彩虹道著陸街旺角。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公民党执委黄鹤鸣。 以前我哋话公务员铁饭碗啦，强行宣誓嘅安排如果实施咧，呢个铁饭碗就变玻璃碗，随时会爆嘅。我而家签咗张嘢话宣誓拥护，到时候我得罪咗边个，跟住佢又投诉话我违反基本法，话我唔拥护，跟住去举报我，咁啊分分钟饭碗不保。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1月22日，本港新增70宗确诊，16宗源头不明。 马加烈有护士初步确诊，共用空间彻底清洁消毒。 委员会建议聚焦复星、BioNTech 及阿斯利康疫苗。 伊拉克巴格达自杀式炸弹袭击，最少32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嗱，翻翻嚟千禧年代時間啦，講咗咁多疫情啦，又講下其他嘅消息啦，關注下觀塘區嘅情況。觀塘一路發展緊嘅，其中喺九龍東嗰度，即係啟德以前機場跑道嗰度咧，嗰附近一路就話諗緊做一個九龍東嘅高架單軌鐵路嘅，講咗好多年嘅啦。不過政府之前都講咗啦，就話各自研究啦，咁就改用一個多元組合嘅方案嚟到加強區內嘅交通接駁嘅。發展局就交代多咗啦，究竟多元組合係咩咧？咁其中有幾項措施嘅，包括就话要起三条自动行人道，串连启德、九龙湾同埋观塘嘅。嗱，其中喺旧机场跑道嗰度咧，咁啊而家就话咧喺观塘海滨花园嗰度咧，谂住起一个600米长、横跨咗观塘避风塘嘅行人及单车天桥嘅，就接驳翻去咧启德前跑道嗰度，咁就有条跨海啦，叫做跨海嘅一个行人单车嘅天桥。咁啊，另外咧就會起一條咧，就係貫穿啟德發展區13公里長嘅共融通道，咁亦都係俾行人同踩單車嘅人共用嘅。如果用咗呢個多元組合去取代之前嘅高架單軌鐵路方案，唔知嗰個區內嘅反應會係點咧？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係觀塘區議員，亦都係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嘅主席梁奕婷一齊傾下噶。早晨，梁奕婷。 Hello， 早晨。 係啊，點睇啊？呢個多元組合方案幫唔幫到區內手啊？ 我想呢最主要而家大家觀塘係好經常討論緊嘅問題，就係觀塘嘅塞車問題啦，一啲嘅觀塘嘅交通嘅規劃上面呢大家都係好不滿嘅。咁但係呢而家我哋見到發展局嘅提出嘅一個所謂自動行動梯啊呢啲咁樣嘅方案呢，其實呢同本身觀塘最關注嘅觀塘塞車問題一啲關係都冇嘅。咁而家我見到咧，佢有一個嘅規劃咧，就諗住有一個嘅即係自動行動梯，就由呢個嘅觀塘海濱一度搭過去嘅啟德嘅一個嘅新嘅發展區啦。咁其實咧，佢其實主要咧都係用休憩嘅嗰個心態去做呢件事嘅，因為咧其實我相信咧政府可能原意咧就係想將一啲咧喺觀塘牛頭角嘅人流咧就可以帶到去啟德。系啦，咁但系咧，其实而家啟德其实乜都冇噶嘛，佢冇一啲嘅即系交通嘅接驳可以提供到俾人嘅，咁所以你话牛头角同埋观塘嘅人有冇任何嘅诱因要走到去即系啟德嗰度咧？咁系我系谂唔到有咩诱因嘅，即系如果你话喺啟德有一个嘅即系巴士总站可以俾人嘅个接驳去其他地方嘅话，咁或者有呢个嘅诱因，咁但系而家冇噶嘛，咁所以咧都系用一个嘅即系休憩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咯。咁與此同時咧，其實而家我哋講緊嘅即係觀塘嘅塞車問題啊，而家講緊嘅即係牛頭角嘅嗰啲即係好嗰啲人啊，人多擠迫嘅問題，其實咧冇一樣嘢係解決緊咯。 但係頭先你講有冇誘因？而家呢刻係冇啦。咁但係如果第日起埋連埋佢話有嗰啲行人道啊咁嗰啲拼埋一齊，又會唔會多啲誘因過去咧？到時即係觀塘嗰啲人就用嗰條跨海嘅橋過咗啟德嗰邊先，再駁翻嗰啲。相應的措施有冇啊？嗰邊跟唔跟到啊？ 其實佢咧喺啟德咧就想做一個類似係咩單車道啦、行人道啦諸如此類嘅東西。咁其實咧主要其實都係用一個休憩嘅角度去睇嘅。咁你諗下啦，即係觀塘嘅人佢唔會踩單車翻工噶嘛，係啦。咁牛頭嘅人都會踩單車翻工噶嘛。咁你整一條行人道係能夠可以踩單車過去嘅，其實又對佢哋嚟講係冇意義嘅。咁係啦，與此同時就係、即係本身個單軌嘅鐵路咧，就即係用咗13年去即係研究啦。咁其實佢原意咧就係有一條嘅即係列車咧，就係由觀塘站跟住開源道一度咧係去到觀塘碼頭，然後咧就接駁過去咧係啟德，然後再駁去啟德站嘅。即係原意就係本身有個 L 字型嘅一條鐵路咁樣啦。咁其實咧未必係本身嗰個鐵路嗰個規劃都未必好好，咁但係至少咧佢有一個嘅。原意咧就係可以令到觀塘站嘅人有多啲嘅選擇去其他，令去即係用一條下線嘅方式去啟德站啊嘛。咁亦都可以疏導到部分喺開源道而家最繁忙嘅觀塘嗰條大血管咧，就可以去即係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咁但係而家冇咗，然後咧所有我哋而家見到嘅新嘅規劃其實係冇掂到開源道呢個地方嘅。咁如果你冇掂到而家即係成個觀塘嗰個交通問題最嚴重嘅地方嘅話，其實係做咩？都未必有好大嘅意義咯，係啦，咁亦都即係都加多一樣嘅即係問題啦，就係因為咧，就算我用一個好休憩嘅角度去睇呢個所謂跨避風塘嘅天橋都好啦，其實咧喺牛頭角，如果咧佢係想令到啲牛頭角嘅人由地鐵站一度行，可以行到去觀塘海濱，然後跨過個避風塘一度行到去啟德嘅話咧，其實嗰條路咧係大概有1公里左右嘅距離嘅。咁其實你話係咪有好多人願意去行1公里嘅距離去一個嘅休憩嘅公園呢？即係我好質疑咯。我用一個即係 mega box 喺 AP 即係嗰個嘅概念去睇嘅話，就算 mega box 呢個地方唔係距離九龍灣嗰個地鐵站好遠，可能行10分鐘，其實啲人都唔會行，佢會選擇搭車嘅。咁所以我覺得你起咁多嘅所謂行人道俾人行呢，未必係一個係對於即係嗰個即係社會最需要嘅東西咯。 有些人說用啲行人輸送帶嗰啲幫唔幫到啲啊？會唔會冇咁攰啊？行起上嚟， 唔係行起上嚟係可以冇咁攰嘅。咁但係其實佢而家講緊嘅都係喺即係觀塘嘅海濱一度咧，駁到去啟德呢段路係有一個所謂自即係嗰個輸送帶啫嘛。咁、但係其實其他路冇噶嘛呢件事，係啦。咁係啦，即係牛頭角到去呢個嘅觀塘海濱呢個位置，其實佢都唔係講緊要一個嘅即係自動行人道嘅，佢都係一個即係普通嘅天橋嚟嘅啫嘛。佢想做到 係。咁、所以你最想係點咧？都係翻去單軌列車嘅概念，定係將呢啲而家建議嗰啲行人單車天橋預埋車，定係點啊？你會想？ 嗱，我相信咧，本身觀塘的而且確咧係需要一個新嘅基建咧去幫手，去即係令到啲車流量咧可以帶走嘅。咁但係咧就我相信。喺而家就算單軌也好，而家佢呢個所謂嘅新嘅多元組合都好咧，其實咧都係冇辦法可以做到嗰件事嘅。咁我覺得咧，如果你要即係解決一個所謂觀塘最嚴重嘅塞車問題咧，就要由一啲嘅比較細微嘅嘢開始做起。即係舉個例子，就係話而家觀塘塞車最主要好多人都救病，就係好多嘅違泊喺嗰度。咁點解多違泊咧？因為嗰度係一個商業區，咁多商業活動嘅話，就會多貨車喺嗰度落貨啦。咁有上落貨嘅話咧，就好多時啲貨車放喺個街道咧，就會導致啲車流量咧由開源道開始堵塞出去觀塘嘅嗰個迴旋處，然後令到整條觀塘道嘅大血管咧就全部塞死曬。咁呢個嘅問題咧，如果要解決，就希望由一啲嘅，譬如話要點樣可以俾到貨車可以有一個合適嘅地方去泊車，然後咧就上落貨，然後喺一個最短嘅時間之內離開呢個觀塘嘅工業區。亦都與此同時，我希望可以咧。政府可以考慮一下係嗰個嘅即係車流嘅方向嘅問題啊，即係譬如話觀塘嘅開源道能唔能夠直情係即係諗大少少，即係變成一個行人專用區咧，又或者係可以變成一個咧係即係叫做向。即係嗰個方向咧，係可以由牛頭角入去觀塘嘅嗰個工業區，而唔係咧就要係所有嘅車全部都喺開源道嗰度發生咧咁。係啦，跟住希望係用一個嘅即係比較實際嘅角度去睇呢啲事情咯。 嗯，頭先你提到啦，就而家講呢個多元組合好多都係從休閒嘅休憩嘅角度去處理啦，所以啲橋都係行人同埋單車啦。但如果從車嘅角度睇，因為政府而家都諗緊個 T 二主幹道嘅，咁希望將嗰啲將軍澳嗰啲車就第日就。可能在一個 T 二幹道就駁翻落去觀塘繞道，跟住一路走嘅喺即係喺海底嗰個位度，會唔會嗰環先至係解決交通咧？啲車唔使入去觀塘啦，而家咁引走曬佢，就到時可以咁樣解決交通嗰環咧？ 會有幫助嘅，但我解釋一下，因為咧觀塘本身咧，而家嗰個最大問題人口增幅非常大啦，本身佢嘅居住人口咧都係講緊已經有喺五年內都會成為成十八區第一啦，咁咪會有大概七十零萬人啦。咁與此同時咧，原來喺觀塘阿窿即係呢個地方咧，佢嘅工作人口都有差唔多二十幾萬，咁所以其實本身觀塘自己啊，佢都已經有一百萬人口喺嗰個度活動緊噶啦喎。好啦，咁當然啦，佢再令到佢嗰個嘅交通擠塞問題大嘅就係因為將軍澳有四十萬人口，如果佢哋係唔搭地鐵，要係用陸路交通嘅話咧，基本上亦都係要經過觀塘嘅。咁呢個問題咧就係、好啦，如果你話有個嘅 T 二幹道，可以令到將軍澳嘅四十萬人口有另外一條地方係可以揀，係可以唔使行觀塘道，行一條嘅 T 二幹道咧係落翻去即係九龍西嘅話咧，咁絕對係有幫助嘅。咁但係咧就即係你話係唔係嗰個幫助咧就即係大到。是完全解決到的問題都不覺得是咯。 嗯 ，OK， 好啊。咁多謝先，梁奕婷同你傾咗先，多謝你啊。回應翻就而家發展局個九龍東啊，用多元組合嚟到代替咧之前嗰個高架單軌鐵路嘅方案，咁講咗佢睇法啦。梁奕婷咧就係觀塘區議員啦，亦都係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主席。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对我来讲，打从一开始钱德勒就意义重大。这个是村上春树对侦探小说家睡蒙钱德勒的评价。而他对钱德勒名作《漫长的告别》更加话，用我夸张地讲，这部小说几乎已经去到梦幻境界。《漫长的告别》之所以和其他侦探小说不同，是因为在上世纪初的美国，侦探小说仍然是不被认可为文学的消闲读物。钱德勒就透过精炼的文笔和对角色的深刻描述，开创了名为冷硬派作品的先河。 故事讲述侦探马罗偶遇走鬼太岁蓝洛士，后来太岁被指控杀妻，马罗相信他不会杀人并协助他逃走。太岁逃走的时候，马罗被警察拘捕，宁愿被屈打甚至吊销侦探的执照，都不道出太岁的下落。但是一切仲未落幕，马罗在侦查嗰阵卷入另一件案件，仲慢慢发掘出事情另有真相。名为《冷硬派》呢本小说嘅重点，断唔在于找寻凶手， 而是作家对另一种所崇尚人格的刻画。主角马罗嘴巴不饶人，做事却总是情感先行，为了一个走鬼朋友甘愿置身牢笼，对于自己的牺牲和痛楚永远不会宣之于口，对强权和世道总是表达出强烈的不屑。 村上春树将这种人格特质和《费兹杰罗大亨小传》的主角盖茨比相照，两者都是对美国当时纸醉金迷的社会的强烈反射，代表了作家对浪漫主义的情感追求。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所有告别都是这么漫长，就好像书中所说，离别就是死去一点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漫长的告别》，作者睡梦钱德勒，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留意一下啲國際形勢啦，美國嗰邊新任總統拜登咧就宣誓就職咗啦。咁但係佢宣誓就職之後冇耐咧，又見到中國外交部咧就宣布要制裁前國務卿蓬佩奧等28個特朗普政府嘅官員。外交部就話咧，美國一啲反華政客出於一己嘅政治私利同埋對華嘅偏見仇恨策劃，推動實施了一系列的瘋狂行徑，嚴重破壞了中美關係，就說要制裁。拜登政府就說中方的做法是徒勞和損人利己的，這個就是美國方面的回應。中美關係會是怎樣呢？就見到有些報章留意到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第一個官方活動裡面有提到10年前訪華的時候和習近平的對話，並且說要向團隊強調彼此尊重的重要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就呼籲中美雙方要拿出勇氣，彼此傾聽，互相尊重，讓中美關係早日重回正軌。中美關係會是怎樣呢？请啲专家分析一下先。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喺电话旁边嘅，早晨许晶。 系早晨叶冠霖，早晨大家听众。 头先讲咗啲新嘅进展啦，点睇中美关系咧会系点咧？拜登上场之后， 嗱，刚才阿冠霖你都提到即系两个环节啦，因为拜登佢当然你话作为一种姿态又好，定系佢考虑到国内其实美国嗰、那个分裂现象都唔系咁容易愈合啊，一时之间。咁所以喺即系真正中美个双边嘅关系上边咧，系咪有好多之前特朗普见得好强硬吓，甚至乎有啲眼中比较过分嘅即係措施嚇，佢即時上任就取締曬，咁當然未必有咁樣180度啦。咁但係我哋知道，佢一上任啊，簽署嚇超過10多項嘅行政命令入邊咧，其實唔少都係重返國際舞台嘅。咁我哋嘗試下諗，無論係伊朗核問題啦嚇，北韓核問題啦嚇，又或者係再闊啲嘅，好似係呢個巴黎協定。係嘛？即係牽涉到呢個温室氣體排放啊等等，所有呢啲議題咧，中國都幾乎係最重要嘅合作伙伴嚟嘅。咁所以就算喺中美，無論係貿易、安全、人權、香港、台灣各個環節，唔可以即時係180度改變都好咧，都可以透過其他嘅國際議題嘅合作咧，令到雙方就所謂率先破冰先啦。 咁但係若果再長遠落去，係咪即係重返國際舞台就即係一定係要做翻佢即係演說當中要大家要尊重啊，即係消除一啲分隔啊，係咪都係要呢方向走啦？即係你睇落都。 呢、這個都係㗎喇，因為你美國佢既係呢、這個世界頭號強國啦，咁同時佢亦都係一個世界上最重要嘅民主政體，咁所以佢嘅總統呢，其實你都可以話有兩個職責，有兩個老闆嘅。一方面佢面對佢國內嘅選民啦，另外一方面就係面對全球嘅即係社會咁樣啦。咁拜登應該都係會延續之前奧巴馬甚至穆克林頓年代民主黨總統嘅比較重視全球化入面美國嘅個角色嚇，嗰一種咁樣嘅思路嘅。 但特朗普留低嘅嘢又似乎喺美國好有市場嘅，有兩黨都有共識要強硬嘅，咁又點樣平衡呢幾樣嘢？ 我對話你話總體嚟講係強硬嚇，或者採取一個即係所謂競合關係，都係競爭多過合作，呢個係事實㗎啦。咁尤其喺疫症當中咧，我哋估算由2020年去到最短係22年，即係未來兩年內咧。因為那個疫情的衝擊，美國處理得就十分之不理想，咁所以中美嗰個國力，起碼經濟上邊咧，其實是進一步拉近咗。咁呢一樣嘢就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就令到無論哪一個黨當家咧，其實都會即係對華採取比較強硬的立場。咁但立場是一回事啦，具體操作上咧，咁就我覺得拜登同佢嘅團隊咧，就未必好似特朗普咁辛辣咁刺激嘅，即係未必會喺一啲即係中國覺得特別刺眼嘅問題，好似台灣啊、新疆啊等等咧，就不斷咁刺激中國咯。 咁所以如果要思考拜登嗰條路係咪都係當年即係奧巴馬年代嗰啲政策都可以有跡象，佢係會跟翻嗰度咧，即係重返亞洲啊等等嗰啲都係大方向咧，阿泰。 冇錯啊，咁我哋一方面可以咁講啦，但另外一個詮釋就話，其實當年奧巴馬嘅外交政策入面咧，拜登都已經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因素嘅，因為我哋知道拜登本身喺參議院嘅外交事務委員會，其實佢反而遠比呢、這個奧巴馬甚至乎希拉里係資深得多啦。咁所以其實當年重返亞太又好，亞太再平衡又好，雖然主要就係由呢、這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咧，咁佢去宣之於口先，但我覺得當時嗰個對華政策咧，其實拜登都係一個比較強硬同埋思路比較清晰咯。咁所以我諗佢到依家佢自己當家作主啦，當然係呢一條路數嘅一個加強版咁。咁所以中美喺譬如東海啊、南海等等嘅領域，其實係有更加多唇槍舌劍咧，係可以預期嘅。 我想问一下，在咁嘅新形势，即系香港个角色又点咧？之前即系特朗普都留低对香港有啲嘅措施做落嗰啲嘅，而家都听讲话应该会继续啦。咁但系往后会点样咧？香港嘅位置会？ 其实我觉得香港会变得更加敏感而复杂啦。其中一个我哋值得关注嘅咧，就系民主共和两党咧，佢哋嗰个精英嘅来源同埋佢哋个金主，因为美国政治现金系合法噶嘛。咁咧其实就完全唔同嘅。咁特朗普佢本人同埋共和党咧，同金融界啊等等嗰个关系咧，就远远冇民主党咁紧密嘅。咁拜登同埋佢嘅团队，其实唔少嘅精英分子或者佢哋嘅捐款人咧，其实都系直接间接同银行啊、证券嗰啲相关。咁所以佢哋系远比特朗普咧掌握香港个政治经济情况。咁但当然另一方面亦都系令到拜登佢哋更加有顾忌。假如系即系中美嘅关系系即系进一步系即系对立嘅时候，咁對香港或者對中國發動，譬如話金融戰啊、貨幣戰啊等等咧，咁拜登佢哋就會係熟悉好多，咁但同一時間佢哋亦都會謹慎好多嘅，因為直接牽涉到佢哋派系嘅利益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話由於拜登佢嘅團隊都係更掌握成個外交嘅形勢啊，咁而香港喺東亞嗰個政治上面咧，其實亦都係有一個敏感嘅地位，咁所以喺香港呢一件事上面計。繼續即係做中國文章咧，我覺得就梗噶啦，甚至乎做嘅篇幅會更大。但係會唔會即係下下都用一啲我覺得相對粗糙嘅方法啦？你制裁我嘅人，我制裁你嘅人，但實質個功效又唔係太多咧。咁我諗拜登應該有啲新嘅思維、新嘅手法咯。 OK， 好。咁多謝許晶嘅分析，先同你傾到度，多謝你啊，許晶咧就係知名研究所嘅研究總監。節目時間都夠曬啦，下個星期一繼續有千禧年代再傾啦，拜拜。